怎么会这样？是骆冰吗？ 潘林惊讶地大叫着。骆冰是冰系大精灵的技能，此时镜头可没给这个跑得最远的毁人不倦。他的身形陷入迷雾，从八音符的视角看都已经有些模糊了。可是骆冰从观众的上帝视角完全没有冰系大精灵对他做出这个攻击，而且骆冰攻击的冰冻效果也是几率的，这种关键的时刻就几率触发，这人品也忒爆棚了吧。到底是什么？所有人都还在恍惚。啵，又是一声响，第二个冲出去毁人不倦竟然也成了冰块。两个，所有人继续发愣，莫凡也变得犹豫起来，其余分散的毁人不倦变得有些不知所措，然后分散以后的影分身明显战斗力不足，被精灵们迅速清理。莫凡略一迟疑，却也知道并没有别的选择，分散开的毁人不倦分身到底还是全都跑了出去。响声不断，仿佛奇迹一般，所有逃走的毁人不倦竟然全都成了大冰块。与此同时，有三个影分身明显因为已经脱离了影武之心的掌控范围，连同大冰块一起就碎裂掉了。散落在地的碎冰连同还立着的两个毁人不倦大冰块成了一个圈，而这个圈看起来可不是那么随意，它既拦截了毁人不倦逃离，同时却又将影武之心的距离给拉开，让三个影分身直接消失。 是冰线！ 李一博终于反应过来，大叫。所有听到这答案的人瞬间恍然。冰线，元素法师的技能冰线。冰系的元素法力化过之处将会留下一道冰线，冰线在一秒内形成法术结界，自此但凡碰触到冰线者将被百分百冻结。李远的八音符这次有魔杖上所打的技能不再是瞬间移动，而是冰线，同是元素法师的技能，但是此时冰线却成了挽救局面的逆转大招。武器上的打造技能能发挥这样的关键性作用，那可真就是物超所值了。仅有两个被冻的毁人不倦，八音符的精灵军团完全可以一起围住。李远明显对这些被冰起的冰块时间都计算得很了解，一边包围一边补充着召唤手。他并没有趁这个时机召唤精灵王，或许是觉得没必要，也或者是觉得召唤精灵王产生的空档在这个时机也显得过大。当两个大冰块碎开，两个毁人不倦冲出时，精灵立时围上。节目导播以为没什么可看，连忙在这时切出之前已经找出的李远操纵八音符释放冰线的回放，就是在毁人不倦以替身术开始试图脱身时，他就立即未雨绸缪，让八音符吟唱画出冰线。所有人包括莫凡都在关注精灵们的包围战斗了，却没有留意八音符。这个在战斗进行时看起来相当没用的召唤师本人却成了最终拯救局面的关键。 切回去，切回去！ 结果导播刚切出画面还没两秒，就有同事朝他狂吼，让他切回比赛场面。 啊，怎么？ 导播手忙脚乱，知道自然是那端有什么精彩的战斗被他错漏了。两秒足以发生很多精彩。画面切回战斗，从冰块中出来的毁人不倦一个已经不见，而另一个正在不见。影分身术，刚刚从冰块中出来的毁人不倦立时施展出了一个影分身术，这要逃走毫无疑问是真身，于是两个影分身留下，一个因为银武之心出了范围立即消失，另一个却在精灵们的危机下立即成了碎影。然而毁人不倦的真身却也没有因此就顺利逃脱。经历了刚刚那一场虚惊之后，李远并没有因为庆幸而放松，反倒是居安思危。这一次精灵们的包围从层次就考虑到了忍者可能的脱身计，影分身被瞬间击碎，可是真身却也没能完全摆脱。 闪电、落冰，在李远的亲自操作下，冰、光两系的大精灵立时朝毁人不倦发动了远程攻击。两击攻击全是预判攻击，封锁了毁人不倦的去路。尤其是光系大精灵的闪电攻击，那是一排闪电劈下，顿时好像一堵电墙一般。强冲！别无选择的莫凡此时态度异常坚决，浑人不倦已经没有迟疑，就顶着这闪电冲了出去。闪电轰中，但是莫凡运气不错，几率产生的僵直效果并没有发生。可是紧跟着一串冰自空中落下，这一击就是紧接着闪电出来的。浑人不倦强吃闪电迈出了这一步，这记落冰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了。一股寒气从头笼罩到了脚，100%的冰冻效果，那没有。但是这一击至少触发了50%的冰冻效果，毁人不倦能继续动，但是速度慢了50%。如此险恶的环境，又哪里容得下他这样慢慢悠悠的离开？众精灵顿时就将毁人不倦又围了个彻彻底底。不是密不透风那种彻底，而是丝毫不给脱身机会的那种彻底。忍者可做的脱身手段，这一次李远全部考虑进去，布下了这一阵势。 大概就这样了。 毁人不倦的生命终于眼看就要耗尽，李一博终于做了断言。即使是在李远如此小心得体的包围布置和操作下，毁人不倦这生命的耗尽却也看得人无比揪心。他没有放弃，一直没有放弃。在精灵的包围中，毁人不倦左冲右突，施展着忍者可能的各种手段，钻空、强杀、漫天过海、声东击西。莫凡真不愧是逃脱高手，手段层出不穷。有好几次已经算是冲出了包围，但是最近因为无法彻底摆脱众精灵，依然还是无法完全逃脱。毁人不倦倒下了，不过比赛并不是 forfeit。 在他施展各种手段试图逃走时，甚至还有冷不丁的朝八音符这边甩了一枚手里剑。当时正是操作精灵拦截毁人不倦很要紧的时候，李远的判断很清醒，他此时若操作八音符闪避这一击，放松了一步对精灵的控制，莫凡就将得到机会。于是这枚手里剑他没有避，让八音符硬接了下来。这一击的伤害完全不算什么，让人们感到惋惜的也只是破坏了本场比赛的 profit。 但是李远没有追求这种完美，而是选择以更加稳妥的方式进行比赛，倒是得到了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的一致好评。这一击就成了八音符本场比赛所受到的唯一伤害，损失生命2%。蓝雨胜出，非常精彩的胜出，没有系统打出的 profit， 但2%的生命损失恐怕在观众心目中和 profit 已经没两样了。Profit 所能体现出的价值和优势，真的不会因为这2%的生命损失丧失多少。现场欢声雷动，蓝雨终于一扫之前两位败下阵的颓势，非常精彩的拿下了一场胜利。 很遗憾啊，这一场莫凡已经比较大的差距输掉了比赛。 差距是结果上的，真要从场面上来说，虽然没有制造出杀伤，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的观感是怎样呢？ 紧张，非常紧张。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事实上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虽然它的结果起落非常大，但是和召唤师的对敌，也可能莫凡完成一次漂亮偷袭的话，大胜的就是他了。 没错，虽然莫凡最终是输了，但他本场比赛的表现真的很出色了。 是的，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比赛中，什么会起到决定因素呢？主场优势。李远这一场胜在对地图的充分利用和掌握，他的打法、他的战术都是建立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发挥也没有遗漏，完成的相当漂亮，一场精彩的比赛。 但是现场观众显然不可能像这两位这样客观。莫凡 上一轮用棵树砸死了他们的顶尖大神黄少天，然后又险胜李远。一个新人选手一挑二，当中还有黄少天，对于蓝宇来说，这真是一个无比伤心和打击士气的结果。今天对阵宋晓胜出，让蓝宇粉丝们的心情更加不爽。此时看到他被李远如此漂亮的击败，此时不嘲讽更待何时？李远还在比赛席里，掌声他也听不到，所以现场的蓝宇粉们在结果出来的那一瞬间亢奋了一下，也就结束了。再到莫凡从比赛席中走出下场，反讽的掌声、嘘声、怪腔怪调的嘲讽可就全都来了。一个新人选手，这种场面总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在擂台赛输给对手一场近乎 perfect 的比赛，那对全队也是一个负担，压力很大。可是莫凡呢，却依旧是面无表情，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就好像是一个路人似的，沿着他上场的路线就这样走了回来。他的反应让满场嘘他的观众都渐没了情绪。对莫凡，嘘声可只不是因为比赛，在观众席上各处分布引导粉丝们的都是蓝西阁的高层精英，而拾荒者毁人不倦可也是给他们制造过麻烦的，甚至他们当中就有被莫凡给拾了装备的，结果至今也没报复回来。这时有机会完成报复，他们当然引导的也相当带劲儿，结果莫凡的反应却让他们倍感无趣。 完成的不错， 满场的嘘声也没让星星的诸位有什么动摇。叶修起身对回来的莫凡说着， 对生命的伤害是不高，但是你最大限度地伤害了他的法力吧。 莫凡点了点头，嗯了声，回他的座位去了。